拉夫罗夫说，任何干涉白俄罗斯内部事务的行为以及违反白俄政府意志的强行调停都是不可接受。马克尔说，白俄罗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动乱，尤其是外部势力组织的动乱，只有通过和平方式，当地社会才能够恢复和平和稳定。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上个月9号的大选中得票80%胜出，但反对派质疑有舞弊行为，触发首都明斯克等多个城市发生大规模示威。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9,100点，升4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80点，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2，瑞士法郎0.911，加元0.305，人民币6.83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86，澳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对美元0.6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3.36美元，卖出1,944.1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在清晨五点，台风海神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约1,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将军澳，FM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联系世界各地安老事务专家，速递全球第三零资讯，地球村长。 在最近世界各地发生什么城中热话呢？一起问一下中国安老事务专家曹婷博士。 我们的医保国就是管理我们居民的医疗保障国，他们就出了一个征求意见稿，上面其中一条就说，以后我们那个医保原先就是只可以给个人用的，可能之后范围会变成是自己的家人，包括配偶和子女可能都可以享受到的。原先对于个人的保障现在就包括了个家庭的，特别是对于一些譬如要照顾仔女的家庭，可能配偶就未必去做嘢，咁原先就不可以享受到医保的，咁未来可能就可以享受到配偶的医保。 地球村长，香港电台第五台制作。 讲起咖啡，我哋呢杯冇人唔识，每一杯都讲紧唔同年代嘅故事。有人话世界变咗，但无论世界点变，我哋始终不变。不变嘅唔止呢杯咖啡，仲有我哋维护廉洁香港嘅决心。世界在变，反贪不变，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香港胜在有你同 ICAC。 清楚易明的价钱牌， 亲切友善的小商户， 宽敞干爽的空间。 不止的，一个好街市就是要长者感到暖意窝心。 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长进课程智灵新时代 第23课，邓添乐带大家行下长者友善街市，今个星期五晚上8:30首播，星期日下午5:30重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 早晨，早晨啊！凌晨至天光的时间，在歌曲里面带你入这个的意境啊。晨曦的时候了，接近啊。五点两个字，气温是29度，今日依然是非常之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破晓时分有林忆莲啊。 开始我哋清晨爽利节目，绝对系啱呢个时候啊，破晓。差不多是黑暗，夜晚这个黑暗将会过去了，我们迎接而来见到曙光，一天的开始。今天是9月4号，农历是7月16日，星期四的这个清晨。 长夜中挥不上疲累吗？长巷间滴滴雨声，拦路雨在我视线间不断洒落，在目线下旁。像细听雨声，迷惘在眼内透出，趴在等待破晓时分。回忆起昨天晚上浅醉你的恩吻，留不了是你的印象，却永不安分。想定你相信人生的爱多短暂，没有根。微风揭开了窗纱，令我惊诧。云飘过大雨，渐稀疏我心碎下。那一刻人声怨雨声却近破晓时分，凭窗他观看茫茫雨，沉默中像细听雨声，迷等待破晓时分。回忆起昨天晚上浅醉你的一吻，留不了是你的一双脚，永不安分。想定你相信人生的爱多短暂，没有令我惊怕，云飘过大雨，渐稀疏我心碎下。烦恼是那一刻，人声怨雨声却近破晓时分。 连续两首歌都是讲紧此情此景的差不多时间的时候了，在这个清晨五点后出现的清晨爽利到六点半钟开始有林忆莲的破晓，而刚刚的是徐小凤的破晓时分。现在时间接近五点十九分，今天有一股微弱的大陆气流正是影响广东。在上午五点钟，台风海神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约1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今日最高温度同寻日一样都34度，新界又会再高一两度。今日会出微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湿度86%嘅。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风光里走过了几千里，一转身却在原地。追忆里一切的好东西，也日没你的趣味。如浓茶里，心着爱，心着快乐，心着你，让我好偷偷细味，共你举杯，微妙人生里，终于有你，有了生机。我那天经过碰着你，你笑得比这世上美，叫我不得不追求你。世界中一切亦无美，不一起，你也许不算最完美，却更加使我挂念。叫我舍不得不留起，是分秒来共你一起，叫我不得不接近你。 村的早晨的风味啊，周学友、陈伟娴接近。 Touch me in the morning, then just walk away. Oh, 人歌手咧，通常唱歌咧都顶呱呱哈。Diana Ross 嘅呢首咧，从朝头早嘅时候咧，一定都会记得佢。而听下呢个歌吓，此时此刻嘅时候有共鸣嘅感觉。Touch me in the morning， 早晨啊，仲有大概两分钟嘅时间，去到一间搭半，你会听到一节嘅新闻报道。 是他也是你和我，同相亲相爱也。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星期五起，晚市堂食时限由九点放宽至十点。有市民话欢迎，方便夜收工嘅人有充足嘅时间食饭。有人觉得疫情仍然未零确诊，放宽得太快。有火锅店话营业时间增加一个钟，估计晚市仍然做唔到两转台。健身中心星期五重开，但每个健身室连教练、训练或者课堂不可以多过四人。业界指人数限制比七月时要求的八个人重要少，对大型健身中心经营影响大。按摩业总会就说政府将按摩业和美容业的营业限制看齐，要求只可以服务预约客人，做法离地，反映当局根本不了解业界的运作模式。日本驻港总领事馆回复本台查询时表示，日本和香港就旅游气泡计划仍然在商讨阶段，未有详情公布。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回复本台查询时表示，特区政府正是与个别疫情相对比较稳定，而与香港经贸旅游往来密切的国家或地区探讨如何逐步恢复跨境往来。其中泰国和日本政府早前公布会与香港展开讨论，研究如何放宽出入境限制。特区政府已经成立跨部门小组跟进。發言人說，如果本港疫情緩和，相信有助推動相關討論。旅遊業議會總幹事陳章樂兒表示，業界對全民檢測有期望，能夠及早識別隱形患者，切斷社區傳播鏈，到時粵港澳健康碼和旅遊氣泡措施開展的機會都會增加。警方拘捕兩男三女，涉嫌五月多次致電騷擾兩名警務人員。警方表示，两名警员每日平均收到大约300个滋扰电话，持续约半个月。调查之后发现，警员的私人电话号码被人放在网络讨论区和社交媒体。被捕人士年龄介乎27至54岁，互不相识，报称是文员、翻译员、接待员、建筑工人和家庭主妇。案件仍在调查，有机会拘捕更多人。警方說，滋擾行為侵犯個人私隱，不論犯法人士如何隱藏身份，警方都有辦法拘捕。路透社引述加拿大消息人士報導，加拿大、美國、歐盟和英國正在討論對白俄羅斯的制裁措施，回應白俄政府打壓大選結果爭議觸發的示威活動。聯合國人權調查員說，接獲幾百宗個案，指白俄警察對反政府示威者施以酷刑、毆打和虐待。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表示，華府和歐盟正在檢視對白俄羅斯境內參與侵犯人權的人實施針對性懲罰措施。美國國務院一名高層官員透露，歐盟正在研究一份10至15人的制裁名單。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9,100点，升4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80点，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16，瑞士法郎0.911，加元1.305，人民币6.839，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86，澳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兑美元0.6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2.62美元，卖出1,943.3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 ，FM 一零六点八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疫情期间，长者长时间留在屋企，哥哥姐姐可以做咩保持心境开朗同埋身体健康呢？有请劳工及福利局康复咨询委员会副主席冯伯恩先生。 一样好紧要咧，就运动啦，例如做一啲简单嘅伸展啊、拉筋嘅运动，咁咧系会有帮助，系减压啦，同埋令个心情系放松嘅。咁另外做家务都系一个好好嘅运动嘅，因为特别喺呢个时间啦吓，要保持呢个个人嘅卫生同埋家居嘅清洁噶嘛，咁所以做家务都可以喐动多啲嘅。最后一点咧，就系需要有啲活动系去抒发个人嘅感受，同埋做一啲个人嘅思考嘅。咁呢啲系可以透过写日记啦，一啲随笔啦，或者自制一啲心意卡。送俾自己啦，或者自己想多谢或者想鼓励嘅人，咁呢啲都系一啲留喺屋企可以做嘅事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我系曾浩辉医生，为及早切断2019冠状病毒病喺社区嘅传播链，令市民生活恢复正常。政府喺9月1号起推行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为期最多14日。市民依家可以喺网上预约，选择日期、时间同社区检测中心，由有医护训练嘅人员采集样本。如结果呈阳性，卫生署会联络跟进。为咗自己同家人健康，请尽快上 communitytest.gov.hk 预约啦。 写啦写啦， 等等我嚟帮你。点啊？以为你倒醒水，点知你对住部电脑喺度叫？ 你睇下呢个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灵活城市计划网页啊，入面嘅灵活城市资讯啊多到写啊，有相有声又有片，正啊！ 一早知啦，入面仲有好多社区故事同人物专访，仲走匀晒全港十八区。想认识香港灵活城市，一定要去呢个网页啊！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送你。 早晨，早晨，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嚟到星期四嘅时候啦，咁啊，头先我喺节目开始嘅时候咧，讲个日子咧，就知道原来讲错咗。我嘅一位老友记朋友，佢都系朝头早起身嘅吓，咁早听住呢个节目嘅忠实听众咧，就提醒我嘅，多谢佢嘅提点。有时咧，我哋会讲咗啲嘢咧，都唔知道自己系啊，原来系好顺口咁讲出嚟，当中有咗错误，唔好意思吓。有时朝头早嗬，报时啊，报日子啊，报天气呢啲咧都不能有错。今日咧日子系九月三号，农历系七月十六，系星期四。可能我当时咧就又谂咗星期四啦。通常脑海里会脑海里边会咁样嘅，你谂咗乜嘢咧就讲出嚟。咁可能我就谂咗系星期四，咁大家口度讲啲九月四号，正确系九月三号吓，星期四。咁啊，而家嘅时间咧5:39啊，今日咧亦都系好热嘅老友记吓，咁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有啲时候咧。与有啲朋友系会即系避咗喺啲好热嘅时间出去，咁喺太阳收嘅时候啊，或者太阳未有咁早出嚟嘅时候咧，你出去活动下，活动下，喐动下你嘅筋骨， 咁每一日起碼有30分鐘嘅運動咧，咁樣就會比較好啲。成日都作一個提醒噶啦，衛生署都係一路有好多健康資訊，我哋呢個節目亦都有好多健康資訊，提醒你身體要健康，我哋嘅心態亦都要健康。呢、這個咧都係一個養生之道。食乜嘢咧嚇？咁我哋今日咧喺星期四咧就有營養師林思維啊，佢延續上個星期咧就講補肝嘅營養補充品。其实咧就冇咩效果噶，呢啲系补充品啊嘛。其实最正宗咧都系喺我哋天然嘅食物里边去吸取嘅。咁今日会继续讲到就话，我哋点样去饮食啊，系改善我哋嘅脂肪肝咧。城市人咧好多时咧应酬又多，不过而家呢排咧。这个疫情关系就应该少一点，就多了回家吃饭。但难免都会有些时候呢，是在公事上你又会跟人即倾下，或者执下生意啊，咁你都会摸下酒杯底啊，食下嘢咁，都会有时是纵容下自己的食欲的。咁希望大家都要留意啦。食嗰方面其实亦都系啦，我哋冇食到好全饱啦。凡事呢都系七分嘅时候差唔多啦。七分饱。做人呢都系有啲时候系喺七分嘅真诚。另外嗰三成唔系话叫你虚假喎。嗰三成其实留返俾自己一个空间嘅。永远都系嘅。我哋有少少嘅空间嘅时候都有一个自由嗰种感觉。哪管你是一家人啊，一对夫妇都是有自己的少少个空间就是会好啲噶。咁我记得咧，星期六晚咧，上个星期六晚咧就我另一个节目啦，我得你都得。咁系都系隔咗成好耐嘅时间咧，先至会系重复翻有呢一个节目。咁隔咗5个礼拜，我再重做，我得你都得啦。咁当晚都好多听众朋友打电话嚟，其中有一位陈先生咧，啊，好多听众咧又听我得你都得，又听清晨爽嚟嘅，一早一晚嘅时间，多谢你哋支持先啦。咁啊，陈生咧佢话啊，有机会咧就想听一首歌，呢首歌咧就是关正杰嘅《东方之珠》。咁呢首《东方之珠》咧，平时我哋听惯咗另外一版。本另外一首同名的歌曲，咁关正杰的《东方之珠》其实就即系罗大佑嗰首《东方之珠》，其实系代表住呈现香港的沧桑变化。大家听开就知道，有记得听过。系啦，我哋听听关正杰的《东方之珠》。 回望过去。沧桑百年，有过几多凄风苦雨天？东方之珠，熬过锻炼，熬过苦困，遍历多少变迁，寻着应变，苦中有甜。笑声哭声响于耳边，东方之珠赢过战线，赢过一寸暗淡艰苦的挑战，无言地干生积藏不断，无尽的勇气无穷的斗志永存不繁荣，共创刻苦永不倦，蒙锐的贡献能传得更远，各挥一片，迎面更有千千百年，这小海岛新迹在此，东方之珠谁也赞是，由此加上美丽璀璨的冠冕。 真挚，由此加上美丽璀璨的冠冕，无言地干身积创不断，无尽的勇气，无穷的斗志，永存不变。传得更远，光辉一片。龙锐的贡献，能传得更远，光辉一片。 呢首歌都是97年的时分，为了97而写的一首歌《罗大佑》，所以我们是回望过去沧桑百年。其实很多时候一个转变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感慨，看回我们香港经过多少的凄风苦雨天，这个东方之珠都是挨过这个锻炼，经历很多的变迁都好，很多的艰辛都好，没问题的，我们会有个那种奋斗的心，这个都是香港人的特色。罗大佑作曲，郑国江写词，就是刚才的《东方之珠》，跟着这首呢都是郑国江写的词，顾嘉辉的曲，都是道尽香港人那种的生态。 极目望困惑而彷徨， 不过不要紧，可以挨的。 我喜的是眼前繁盛现状，新的生活，新的奋斗，斗志化为强劲力量，只小到外表多风光，可爱的是有人认住流汗。 听落好似好悲观咁吓，有人绝望咁。当然睇翻下就住嗰套电视剧而写嘅歌嘅。咁嗰阵时嗰套电视剧咧，都系讲紧一个即系喺社会里边，大家系来自唔同嘅吓，即系 一个五湖四海，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都要群策群力。有些人可以成功，有些人失败，当中都很多个原因。里面的主题歌曲就是刚才听欣妮的《东方之珠》，咁离不开那样东西，我们都要奋斗。奋斗不代表你一定成功，你不奋斗就绝对不成功。好多歌呢听落去呢，如果你有经历过一啲嘅人生啊，经历过某啲事嘅时候呢，听嘅时候会更加有共鸣感啊。呢一首就黄沾写词，狮子山下都成为代表香港嘅歌曲啦。听返啲歌词呢，其实得落有味啊。 人生总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喜剧。人生不免崎岖，难免绝无挂虑，几时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去分头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 我哋都要努力做好每一天，即使睇唔到未来，睇唔到希望，都依然相信自己。 依然相信。 每一个清晨，我钱佩兴同钟志光、崔兆汉、雷洪德、林思维、叶君耀同你分享健康之道，展开美丽嘅一天。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半素心声，谁人会来听啊？ 想素心声，晏昼都得噶。 晏昼边个会理我啫？ 有我陈永红同叶蕴仪咯。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三至五下午四点到六点有你同行，有你来点唱，打通1872312，话我哋知你想听咩歌同埋想讲咩啦。 大家早晨，你好，我是洪松任。咁啊，五点钟到六点零钟咧，对于我嚟讲咧，简直系一个黄金时段啊！因为咧，我好中意咧喺太阳未出之前咧，就会去做下运动啦，跑下步啦，感受下嗰啲街道嘅宁静嘅环境啦，同埋有一种好励志嘅感觉咧，就系、是。个个人都未起身，自己咧就第一个咧就喺条马路上面咧，嗰、那个跑步喺度奔驰咧，即系嗰种感觉咧真系特别舒服噶。咁啊，所以鼓励大家早上做多啲嘅运动，祝大家清晨爽利。 一日嘅开始，我哋对于前路，对于成日以后我哋嘅将来充满希望。早晨，星期四嘅呢日朝头早，清晨爽利嘅时间。今日天气咧就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温度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嘅温度系29度噶。今日出微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嘅。 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 问题面临美国拒发入境签证。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今年三月裁定批准对塔利班、阿富汗安全部队、美国军事和情报人员在阿富汗涉嫌触犯战争罪行和反人类罪行展开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六月签署行政命令，说美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国。法院针对美方人员的调查威胁美国主权，授权政府对法院相关人员实施制裁。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大陆气流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在清晨五点，台风海神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约1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2级，能见度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6公里；东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7公里；再系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9,100点，升4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80点，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18，瑞士法郎0.911，加元0.306，人民币6.839，英镑兑美元1.336，欧元兑美元1.186，澳元兑美元0.734，新西兰元兑美元0.6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2.62美元，卖出1943.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骨科专科医生霍伟明医生 咁好多市民都被迫係要留喺家中嗰度做運動啦。咁但係其實屋企呢做運動其實保護性一般都係比一個即係正式嘅健身室或者啲運動場所嘅設施呢係冇咁完善囉。有啲彈跳啊或者係需要用到下肢啊，譬如有啲跑步啊喐嘅情況呢嘅運動呢，我哋喺屋企呢多數都唔會穿鞋，咁極其量攞拖鞋咁樣啦。呢樣嘢呢對個腳部啦甚至下肢呢個受傷呢個壓力呢其實係高嘅。咁其實如果大家可以有機會啦，有翻一對咧避震嘅波鞋咧，其實都可以避免咧下肢嗰個受傷嗰個情況嘅。平時好多人驚污糟啊，唔拎喺屋企啊，咁可能又要額外咧就準備多一對即係有氣墊啊，或者有軟墊啊，有避震嘅波鞋咯。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预防中东呼吸综合症，要时时保持个人卫生。外游前要咨询医生意见，评估旅游风险。旅程中避免接触病人和动物，尤其是骆驼。不要进食生或未煮熟的动物产品。返港后如果不舒服，要即刻看医生，和告诉医生知你近期的外游记录。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chp.gov.hk。 为了跑步你可以去到几远，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马拉松游世界，主持人跑匀这世界边端，由津巴布韦直奔到罗马尼亚、以色列、巴勒斯坦、泰国、葡萄牙，从千奇百怪的马拉松赛道上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欢迎大家啊！六点十一分啊，差唔多接近咁啊，继续我哋九月三号，农历系七月十六日星期四嘅清晨首嚟，仍然系炎热嘅呢一日，同埋天气啊酷热，住喺新界嘅朋友咧就辛苦啲啦吓。咁啊就因为温度咧已经系今日话最高34度，新界咧就会再高一两度啊。咁啊，所以大家咧就系几时都要留意一下，唔好俾自己身体太过热啊。仍然是即系呢个系好炎热嘅时候咧，中暑呢两个字咧都要留意一下啦吓。我哋保持身体干爽啊，要咁上下补充一下俾水分自己。咁所以而家见到好多人咧都好环保嘅，就自己带定啲樽摆喺个背囊度或者摆喺个袋都好啦。适当嘅时候咧就攞出嚟饮水，不过系饮完水之后咧记住要戴翻个口罩啊，仍然都系要为己为人吓，做好呢个嘅步骤。今日天气方面大致是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能见度较低，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今日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四呢个时候呢，见到礼拜四嘅嘉宾主持，香港营养师协会对外事务主任，咁佢亦都系澳洲注册营养师 Sylvia 林思维。早晨， 早晨阿浅，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啊！上个星期咧就讲过呢一个肝嘅问题吓，咁、香港人普遍咧就记得你所讲嘅数字，原来四个人咧都有一个咧系患有脂肪肝，系非酒精性吓， 系啊系啊， 咁、其实。都系唔系算系少个嗬，四个就有一个， 都算多噶。如果你讲糖尿病咧，香港人十个有一个， 系， 但系非酒精性脂肪肝咧，竟然系四个已经有一个， 所以不容忽视啊吓。 系、啊，咁系我哋上个礼拜有讲过，即系话消委会喺六月嘅报告咧，都讲紧咧市面上有嘅一啲补充品啊，或者声称可以护肝嘅啲补充品咧，大部分暂时咧都冇一啲科学根据咧，系可以令到即系食完之后咧个肝系会好啲嘅。 咁、所以咧钱啊使咗去，但系得唔到个效果又唔抵啊嘛。 系啊，咁其实咧，除咗呢啲所谓嘅声称嘅补充品之外咧，有啲嘢好有效嘅，就是、其实咧改善你嘅生活习惯啊，同埋你嘅饮食习惯咧，其实就已经好容易咧可以帮到个非酒精性脂肪肝噶啦。 即系其实都系要由自己做起啦。 系啊，会啊。咁你上个礼拜我讲过咧，大部分有非酒精性脂肪肝嘅人咧，个体重咧都有机会有问题嘅。咁大部分如果肥嘅人咧，亦都容易啲有呢个病啦。咁样，咁其实咧。调翻转头谂咧，其实你一个字减肥咧、其实就已经可以帮你咧改善你个脂肪肝嘅状态噶啦。 系 咁，如果根据翻卫生防护中心嘅一啲资料咧，就话大部分嘅报告咧，即系科学研究咧，都系讲紧话，如果你可以减低你个原体重4-14% 嘅话咧，其实你个非酒精性脂肪肝咧都会有改善嘅。 咦，4-14即系？起碼四都 OK 噶咯， 係啊係啊，咁、如果你話，就算我減唔到好多，咁其實可能減到4-5%，咁已經有啲改善噶啦。咁當然係 no pain no gain 啦，即係如果你減得再多啲，你個肝梗會再好啲啦。咁、如果根據翻啲國際嘅研究都係講緊話咧，建議啦，通常都係話叫你減去你而家個體重10%到啦。咁、即係譬如你200磅嘅，如果你減去20磅，咁、其實你個脂肪肝咧其實都會好咗好多噶啦。咁樣，咁所以咧，如果你真係發現自己又肥啦，咁又有非酒精性脂肪肝啦，咁你走去问医生咧，佢都同你讲你系要减肥噶啦，咁、所以咧你要可能部署下咧喺半年内咧就试下减咗10%，咁之后再去验血啦，咁大部分我已经临床去睇咧，其实大部分人咧个肝咧都会好啲嘅， 不过真系需要时间，你起码都半年啊， 系啊，差唔多半年啦、因为其实你个肝咧储咗啲脂肪咁耐咧，你冇可能一朝一夕突然间冇咗噶嘛，咁同埋我哋话减肥嘅正确。嘅速度咧，都系大概一个月到啦，减4磅到啦，即系一个礼拜减1磅咧，咁其实都已经好有进展噶啦。 系咁嗱，除咗磅数会确定咗你系咪肥啦，另外就个 BMI 都知啦， 嗬。系啊，咁我哋尽量如果可以保持翻我哋嘅体质指数啦，或者我哋经常讲嘅 BMI 系翻个正常嘅水平咧，就系18.5-22.9之间咧，咁就会好啲嘅。咁、当然有啲系体质指数好高噶啦，即系去到30以上嗰啲，咁我哋就唔会叫佢咁快去翻个正常体重。总之你用你嘅原体重去计，减、大概10%咧，咁其实你嘅脂肪肝咧已经改善到好多噶啦。 因为唔可以速成啊嘛。 系啊，咁另外就系你个腰围咯，即系如果你减肥嘅时候咧，你个肚腩越嚟越细咧，咁证明你喺内脏里边、腹腔里边嘅脂肪咧、都会减咗嘅。咁所以减肥期间，如果你见到条裤越嚟越松啊，或者条裙越嚟越松咧，其实是一个正确嘅方向嚟嘅。 好啦，嗱，点样减法先？ 系啦，咁第一样嘢好多人忘记咗，因为一讲脂肪肝咧，净系记得唔好食咁多。肥腻嘢啦，但其实咧近年嚟咧好多嘅科学研究咧都话咧食甜嘅食物或者有添加糖嘅食物咧、对个肝咧都系特别有害处嘅。第一个建议咧，我都会建议咧食翻少啲精炼过嘅碳水化合物。 系咩为之精炼咧？ 咁咩为精炼咧？就系、是、我哋嘅所谓嘅添加糖啦，即系无论系你饮品里边嘅。甜啦，或者可能果汁里面嘅果糖啦，甚至乎你煮餸嘅蜜糖啊、冰糖啊、砂糖啊，任何嗰啲咩黑糖都好咧，呢啲所谓嘅糖咧都系添加糖。 不过喺日常生活里面咧，都好多机会会接触到啊！真，你净系话天时热咧，哎呀，饮杯嘢先，你唔会净系饮水噶嘛， 系啊， 你梗系饮啲甜嘢，好似甜下自己先咁。 所以好多人忽略咗呢样嘢嘅，即系好多啲人直接就系谂啊，我饮甜嘢就有糖尿病啦。但其实唔系嘅，饮甜嘢都会引致到肥胖都会引致到血脂高啦。另外一样嘢咧，甜嘅饮品咧同脂肪肝系好有直接关系。咁所以如果你可以嘅话咧，如果你自己而家有 脂肪肝，你又要減肥，咁其實第一樣嘢比較容易做嘅咧，就係減甜飲品啦，咁包括汽水啦、果汁啦，我哋一路講最而家好流行嘅台式飲品啦，咁呢啲全部都係好甜嘅。 係啦，果汁咧聽落去就係話好似好健康嘅感覺，係、話新鮮生果製嘅咁樣，但係其實都唔好， 係都唔好嘅，因為其實而家好多喺市面上買到一樽樽㗎啦，咁甚至乎咩聲稱冷炸啦，咁甚至乎自己屋企炸都有。但係我哋講緊咧，當一個生果榨咗汁變咗果汁嘅時候咧，果汁裏邊嘅果糖咧已係classify 咗係一個添加糖，咁、所以其實嗰個吸收亦都唔同咗嘅。咁所以我哋都建議翻，如果有非酒精性脂肪肝嘅人咧，儘量都唔好飲果汁，無論你鮮榨又好、冷榨又好、自己整又好咧，嗰啲都係一模一樣嘅啫。 慢慢減啦嚇，一下子就好難嘅。 係啊，同埋我哋建議食生果多過飲果汁。咁所以如果可以，你想喺果汁裏邊攝取佢營養素咧，就唔應該榨成汁嘅。咁、就應該係新鮮食生果就會比較好啲啦。咁另外其他嘅精煉過嘅碳水化合物就包括白饭啦、白面包啦、米粉啊、粥啊，甚至乎梳打饼啊、甜嘅面包啊、甜品、糖水、蛋糕呢，都系比较高精炼过嘅碳水化合物。咁变咗咧，呢啲所谓我哋升糖指数比较高嘅一啲碳水化合物咧，其实直接对个肝都系有害处嘅。咁、如果你想改善你个脂肪肝咧，你就可以减少呢啲咁样食物啦。 系 咁食啲咩好咧？即系我减咗呢啲啦，食咩好咧？咁通常我哋营养师都系讲就话食啲高纤嘅五谷类。即系如果你唔食白饭，可以食多啲红米糙米饭啦。你唔食白面包，可能食啲粗纤嘅面包，譬如黑麦啊、五谷啊，或者全麦面包啊。甚至乎唔食米粉，我哋可以食荞麦面啊咁样啦。咁呢啲所谓嘅比较升糖指数低嘅一啲五谷类咧，其实对个脂肪肝咧系会好好多嘅。 好啦，咁嗱，即系话减肥嘅其中一个部分就话头先话减少食精炼嘅碳水化合物，同埋头先你讲嗰一扎嘢啦，呢个一个方法啦。另外一个方法系点咧？ 我哋呢个报告里边咧，其实都访问咗我嘅，代表个会访问咗啦。咁其实咧，佢哋就问咧，究竟而家好兴咧流行就系生酮饮食法去减肥，咁、甚至乎有啲喺网上声称咧，就话如果你有非酒精性脂肪肝咧，就可以用生酮饮食法去减少嗰个脂肪肝嘅情况啊，咁样。咁、个报告就访问咗我，就问究竟呢个得唔得噶？咁样系咪帮到手啊？咁样啦。咁我哋先讲下生酮饮食法系咩先啦。我哋好耐之前都讲过，甚至乎而家都好兴嘅。咁其实咧，好简单讲一句咧，就系喺我哋饮食里边咧，将我哋嘅碳水化合物全部差唔多戒晒嘅。 系 咁，包括我哋嘅饭啦、面包啦、薯仔啦、面啦、生果啦，生果有果糖啦、甚至乎牛奶咧，喺呢个所谓嘅生酮饮食法里边咧，都唔可以进食嘅。 嗯， 系啦，佢理论就系咁啦。咁啊，点解话会觉得有得帮助咧？就系因为咧，当你戒晒所谓啲碳水化合物嘅时候咧，个身体储存嘅糖分会少咗啦，佢会另外利用一啲身体脂肪去储存做热量啦，所以可以间接帮到减到肥，咁、所以就有机会可以帮到脂肪肝啊，咁样，咁所以个理论系咁样嘅。咁但系好可惜咧，呢个嘅所谓嘅极端饮食法咧，其实都几辛苦嘅。咁点解会觉得辛苦咧？因为我哋比较翻我哋平时食嘅碳水化合物啦，如果一个健康饮食里边咧，碳水化合物应该占到我哋嘅日常饮食大概一半到啦。 系， 咁但系如果你去生酮饮食嘅时候咧， 你就要即系减到系 减到极低， 系咪近父母咁？ 近父母咁制啦，咁所以咧，其实咧，如果你正式嘅生酮饮食法咧，就会建议你食嘅碳水化合物咧，系占我哋成日嘅热量咧10% 以下嘅啫。咁、所以大概得两只香蕉一日到啦。 系 咁，其余嗰啲就食肉啊，食脂肪高嘅食物啊，即系包括可能鱼啊、肉啊、鸡啊、甚至乎海鲜啊，另外一啲高脂肪嘅嘢都可以食嘅，即系譬如牛油果啊、果仁啊，有啲极端啲，可能叫你饮啲椰子油啊，甚至乎喺食物里边加多啲油啊，咁啊做到一个生酮嘅饮食法啦。 所以其实咧，如果你唔惯咧，系都几难嘅呢个方法。 都难嘅，不过而家真系好流行啦。咁亦都有啲人就减到，有啲人减唔到啦。咁有少少其实似我哋啲好流行嘅减肥方法咯，即系有啲得，有啲唔得咁样啦。咁但系如果你睇翻科学研究咧，就系笼统啲都讲啦，唔好太复杂咁讲啦，就话佢哋有比较过一个低热量饮食或者一个极低热量饮食咧，就系低过每一日800卡路里嘅飲食啦，同埋比較生酮飲食。咁佢哋就話咧，無論你用邊一個飲食方法都好咧，總之你個體重有機會下降咧， 你个脂肪肝咧都系会好啲嘅。 哦，咁即系话唔一定要行呢个生酮飲食方法啦。 系啦， 只不过系其中一个啫。 系啦，但系只不过咧，生酮飲食方法咧就有少少，即系同我头先讲减糖嗰样嘢系有少少混合嘅。因为好多时候啲人本身食开好多多甜嘢嘅，佢一食生酮飲食法。佢將呢啲嘢全部戒曬咁啊，咁其實就係頭先我哋咁講，你可以將啲甜嘢減咗佢，咁其實你個脂肪肝咧都會有改善嘅功效。咁使咩去到咁盡，即係戒曬啲飯、戒曬啲麵包，而粒生果都唔食咧？咁好視乎個人啦。OK， 咁當然生酮飲食法都有好有唔好嘅。其實短期內會有啲副作用啦，即係譬如你話會肚餓啊，會血糖低啊，有啲人又會便秘啊，有啲人因為食得太少而頭暈啊，咁都會有嘅。咁但係我都見過有啲人係跟得好嘅話咧，或者捱得過呢啲副作用咧，其實係真係有機會去減到佢嘅磅數嘅。 咁呢個咪都睇你個決心啦。 係啦，咁啊睇你決心啦。咁所以咧，我哋就講我自己覺得啦，條條大路通羅馬。如果你真係喺個任何嘅減重飲食裏邊，你可以達至均衡飲食，亦都同時可以令到減到磅啦。咁另外亦都唔會缺乏某啲嘅營養素咧，咁其實都不妨一試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生酮飲食法，咦唔係好極端，或者我唔識點樣去做啊，或者可能缺乏咗某啲營養素，我擔心，甚至乎有啲長期病患嘅病人咧，就唔應該亂咁跟嘅。咁所以其實如果你真係好想跟咧，我哋都建議翻你問翻你本身嘅醫生啊，甚至乎問翻一個合資格嘅營養師啊，去幫你做呢樣嘢，咁你就會安全好多咯。 咁仲有啲咩方法可以幫助到咧？ 係啊，咁其實除咗生酮飲食之外咧，其實我睇翻啲資料咧，其實另外一個飲食法咧都可以幫助脂肪肝嘅，就是我哋經常講嘅地中海飲食法啦。 你都有提嘅，不過要再温一温先嚇。 係啦，咁其實最主要咧都係建議翻啲人咧食翻多啲植物性嘅食物，即係以植物性嘅食物為主要嘅食量啦。 即係似係素咁樣。 係啦，即係半又未去到全素食嘅，咁但係就一半到啦。咁都係以生果啊、蔬菜啊、果仁啊同埋全谷類最主要為我哋嘅主要嘅食量啦。咁另外食啲好嘅油啦。包括鱼啦、橄榄油啦、牛油果啊咁样啦，另外都会建议翻食少啲红肉啦，都会有啲帮助嘅。咁另外如果唔食红肉嘅话咧，可以用白肉，譬如鸡肉啦、鸡蛋啦，甚至乎海鲜啦。咁另外我哋嘅低脂嘅奶类产品咧，都会有机会帮到嗰个改善脂肪肝嘅情况。咁同一时间，如果你跟得乖嘅时候咧，你个体重都系会下降嘅。另外一样嘢好紧要嘅咧，就系一定要做运动啦。咁做运动亦都可以咧，帮你肝里边嘅脂肪咧系消耗咗佢。 系做运动就系逢星期三听雷博士讲，我哋每一日咧起码要做30分钟嘅运动。 系啊，咁所以都唔好嫌我哋暗沉啦，因为其实离不开，即系我觉得健康生活习惯都离不开健康饮食，同埋运动嘅，都系建议翻每一日如果可以做到30分钟嘅大氧运动咧，其实咧帮你减肥之余咧，其实你个脂肪肝都系会好啲。另外仲有几点嘅，就系记住唔好过量饮酒啦，甚至乎要戒酒啦。咁另外原来食烟咧，都会增加脂肪肝嘅恶化嘅情况。 哦，即系总之烟酒咧，呢对孖宝就唔好要啦。 系啊，原来佢会增加嗰个肝嗰个发炎嘅情况。咁、哦、所以其实即系你觉得烟系经我肺嘅啫嘛。 系咯系。 你唔会经我肝噶嘛。 系。 但原来咧食烟系会影响血管发炎嘅状态。咁你见到肝里边都好多血管噶嘛。咁、如果你同一时间有脂肪肝，你又食烟嘅话咧，你会令到佢会更加恶化咯。咁所以尽量要唔好食烟啦。咁另外如果有三高嘅人咧，即系意思。糖尿病啊、胆固醇高啊或者血压高嘅人咧，就尽量要保持呢三个指数要水平正常啦。咁你个脂肪肝就会好啲啦。咁你我记住另一样嘢就系话，唔好乱咁服用任何西药啦、中成药啦，甚至乎所谓嘅健康产品。咁因为如果你过量食一啲你唔应该食嘅药啦，甚至乎中药啦，甚至乎一啲补充品咧，其实都有机会增加肝嘅负荷。咁如果本身你个肝已经唔 系 好好，你又经常乱咁去即系试呢样试嗰样，或者未经医生同意嘅话走去食呢啲所谓嘅补充品咧，或者可能中成药啊咁样咧，咁其实都会有问题咯。 系啦，咁所以记住吓，谨记吓。咁呢两集咧都讲到系我哋点样可以补。好干嘅咧，大家可以随时上网重温翻，谨记于心啊！ 系啊，咁亦都可以去翻我哋香港营养师协会嘅网站或者 Facebook 重温呢个节目嘅。 好，唔该晒林思维，拜拜。 拜拜。 当天冰天雪地，无情的北风吹，当天跟他午睡，疲劳的身躯，轻轻把心靠近宜人的香氛，弥漫在浅灰色的屋檐下。当天的他说话，浓浓的嘴巴，轻轻的天。无穷的潇洒，只把身体放下，无悔的轻。 便飘飞云下，泪下已是明知今天将失去他。 记住我哋今朝清晨上嚟节目咧，有头先咧就系陈洁玲嘅呢一首《再见 Sayonara》，亦都系要同你讲声拜拜嘅时候啦。星期一翻嚟咧，我哋会有钟志光会讲下五伦同师生嘅关系啊。现时气温30度，升咗一度啊。今日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星期一朝早清晨上嚟见你，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两名分别18和22岁本地男子，怀疑同早前屯门一宗谋杀同串谋伤人案有关。他们涉嫌串谋有意图疑伤人，正被扣留调查。案件至今一共有16人被捕。事发在7月19日凌晨，三名年龄介乎23至25岁男子在屯门乡事会路和青贤街交界，怀疑被多人以伸缩棍袭击。施袭者登上多架私家车逃去，其中一架车撞到一名由附近走到现场的21岁男子，并将他拖行至屯门公路。男子其后被发现倒卧在屯门公路近新德街，身体多处受伤，当场证实死亡。俄罗斯谴责一些国家对白俄罗斯政府施加压力。外长拉夫罗夫说，当前要务是允许白俄罗斯人民独立解决目前局势。拉夫罗夫和白俄罗斯外长马克伊在莫斯科会谈之后共同会见记者。拉夫罗夫说，任何干涉白俄罗斯内部事务的行为以及违反白俄政府意志的强行调停都是不可接受。马克伊说，白俄罗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动乱，尤其是外部势力组织的动乱，只有通过和平方式，当地社会才能够恢复和平和稳定。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上个月9日的大选中得票80%胜出，但反对派质疑有舞弊行为，触发首都明斯克等多个城市发生大规模示威。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宣布，允许各国往返阿联酋的航班飞越沙特领空，意味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来往航班将可以飞越沙特领空。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在社交媒体表示， 这个决定不会改变沙特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立场。另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和其他国家航空公司的飞机将会获准直飞阿联酋。他在视像讲话中形容，这个是巨大突破，既可以节省飞行时间，亦都可以促进旅游业和以色列经济发展。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正在家中隔离。职员在声明表示，贝卢斯科尼两次检测都对病毒呈阳性反应，将会继续留在米兰市附近家中工作，接受隔离检疫，并支持所属中间偏右意大利力量党候选人在今个月地方选举的竞选活动。贝卢斯科尼做过四届总理，今个月底将会满84岁，最近去过撒丁岛度假，当地的新型肺炎个案上升。私人医生说贝卢斯科尼没有病征，度假回来之后决定接受检测。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3号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政府再放宽限聚令，健身中心、按摩院、桌球室和室内体育场所在有条件下重开，晚市堂食可以做到10点，但每堂仍然只限2个人，业界就希望放宽到4个人，留意稍后的特写环节。 而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咧，今日开始咧已经系第三日噶啦。咁而部分嘅检测中心咧，亦都已经系额满。咁寻日咧更加咧系即系出现咗人龙啦。咁有人咧就系冇预约就照去排队，即场做测试添。当局就话啦，自愿检测嘅数据咧系有助本港同其他嘅地区商讨旅游气泡添。一阵间会同大家讲下详情。 在疫情之下，有长者和长期病患者不能够如常回香港看医生和拿药，